孙子兵法九变第八，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 LibriVox 的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九变第八。孙子曰：凡用兵之法，将受命于君，和君聚合，犯地无舍，渠地合交，绝地无留，为地则谋，死地则战，徒有所不由，君有所不击，城有所不攻，地有所不争，君命有所不受。故将通于九变之力者，知用兵矣。将不通九变之力，虽知地形，不能得地之利矣。治兵不知九变之术，虽知武力，不能得人之用矣。是故智者之虑，必杂于利害，杂于利而物可信也，杂于害而患可解也。是故取诸侯者以害，益诸侯者以业，取诸侯者以利。故用兵之法，无事其不来，事无有以待之；无事其不攻，事无有所不可攻也。故将有五威：必死可杀，必生可辱，愤怒可侮，廉洁可辱，爱民可烦。凡此五者，将之过也，用兵之灾也。负君杀将，必以武威，不可不察也。九变第八，完。